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订票6655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都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腔。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这周尚远和甄奇跟您聊的这个话题是故宫之谜，为您介绍故宫的事儿。 没错， 今天呢我们带着大伙往里走走。 好啊， 开始我们这周故宫探索之旅。 头一道门咱就得说是午门。 哎，这午门是太讲究了。 那是啊， 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 对， 午门居中向阳，未当子午，所以称午门。 这都知道 啊。那你看咱有研究啊，是吧？ 这午门的午呢就是上午的午。 嗯，那午字 巧了，午门正好呢有五座城门。 五？哎，不是三座吗？ 你不注意观察，你这人 啊， 实际上正面还有左右两个夜门，有明三暗五之说。 那这五个门都谁走呢？ 在清代，文武大臣出入左侧门，这个宗室王公呢出入右侧门。 嗯， 左右夜门平时是不开的。 那么中间的呢？ 当中的正门呢，平时只有皇上才能走啊。 嗯， 皇帝大婚时，皇后可以进一次。 哦，合着别人都不能进。 还有一类人可以进， 谁呢？ 久旱逢甘雨，是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判卷子的老恩师可以进。 什么乱七八糟的， 多不容易，人多辛苦啊， 判卷子的呀。 啊， 这什么，人家是殿试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的三位可以从此门走出一次。 哦，这么荣幸、啊、 那是啊， 这状元、榜眼、探花能跟皇上走一个门呢、啊、 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呢、 啊、哎呀，这话说的是啊。 哎 哎，可是有的人没什么知识，偏偏装得很有知识。 这谁呀、 啊、 这是？ 哎，你不知道啊，您听听下面这段文章会您就知道了。我们请出马志明、谢天顺。 这个相声专场啊就开始了。我呢，这是有文化，咱文化高啊。 文化， 对了，知道我外号吗？ 什么呀？ 我的外号知道吗？ 什么呀？ 马大学问。 马大学问。 哎，知道事儿多，认识字多，大伙儿送外号马大学问。我还不能这么自居啊，不敢自满，还得孜孜以求，还得上进。对了，我有我的功课，知道吗？ 您每天都干什么呀？ 每天 啊， 每天我得读读书， 嗯， 阅阅报，会会画，习习字， 习习字， 着着棋， 嗯，着着棋， 抚抚琴， 好， 唱唱歌， 嗯， 跳跳舞，跑跑步。 哦，您有时还跑跑步？ 干嘛有时啊？经常跑步啊。 每天都跑， 咱就是干这个的，专业嘛，专业跑步。 哦，您是运动员？ 我 啊， 我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每操场了跑，体育场跑几圈？ 体育场？ 嗯，

地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街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上午仍然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天气，对早高峰的交通出行将有明显的影响，请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降雨使地面湿滑，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有明显的降雨，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因为有降水天气，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29到24摄氏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舒适。今天光照条件差，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我们继续本周的这个话题， 好， 聊故宫之谜，听相声佳作。上半时段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了故宫的第一道门午门。 哎，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故宫的最后一道门午门。 哎，等会儿 啊， 怎么还是午门呢？这怎么转着圈来啊？ 不是啊，啊说错了，最后一道门是神武门。 对，落一个字儿呢。哎，神武门呢，也就是紫禁城的北门。 对， 过去呢叫玄武门， 是 取古代四神当中的玄武，代表北方之意。后来呢，改称叫神武门了。 可以啊， 嗯， 这城门上有钟鼓啊，用于过去呢打经报时，咚咚咚，6点了啊， 不出小木墩啊，那会儿有6点。神武门呢有三座门啊，皇上皇后走中间的正门， 是 嫔妃官吏侍卫太监以及工匠等等，那都走两侧的门。 没错， 清代选秀女将嫔妃迎入宫中也是走这个门。 那是啊，这是当时皇上选美选妃，这嫔妃们出入的门呢只有神武门。好比说、这嫔妃要和皇上一起出宫了啊，这皇上从午门出来了，嫔妃呢就得从神武门出来啊，绕到正门再跟皇上一块儿出去。 嚯，这路线图够复杂的， 那必须得讲究啊。 哎，这么一大圈可真不近 啊。是啊， 这么大的故宫，打后头绕到前头，那当时就靠两条腿那也得走一阵啊。 哎，跟你这么说，别说故宫了，有钱人家当时那宅子我告诉你都大得吓人。 那有多大呢？ 多大， 嗯， 这我就不跟你形容了。相声当中已经做出了非常精确的描述，咱们听一段马志明、黄宗民合说的夸住宅。 又该您说了， 可不吗？ 各位都认识吧？ 熟悉吗？ 黄宗民。 对，是我。 为什么人们都爱听黄宗民的相声？ 哦，都喜欢听我的。 哎， 为什么呢？ 你的相声不俗。 我， 您夸奖， 有品位。 嘿， 啊， 哎呀， 你是文化人。 哎，有点文化。 他在说相声堆里头学问最大。 哇，您过奖了，那就过奖了， 文化水平最高。 哎，没这么高，没这么高。 大学毕业对不对？ 哎呦，大学毕业可没有 啊。 没有， 我听说你大学毕业不是。 嗯，别听他们。 大学本科吗？ 嗯，够不上本科。 不是大学毕业。 不是不是， 大专毕业。 大专也够不上。 那你业大？ 业没有， 业二。没错，业二。 你是业二？你才业老二了。什么叫业二啊？ 不是，那你业几？ 业，这都什么话？还业几？ 不是，那你是哪儿给毙的？ 那我是公安局给毙的。不像话吗？ 编的不好这词。 哪儿毕的业？ 哦，对对对，你哪儿毕的那些业？ 这怎么那些业 呀？那点子业，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哪儿毕业吧？ 我没在哪儿毕业。 啊、嗯、啊、嗯， 就是小时候啊，念了五六年的书， 五六年书。 哎， 哎呦，我看你给人家签名，拿笔黄族民写的六字呢。 嗨，就眼巴前那几个字儿行。 另外你算个账，打算盘打得呵也好。 我是耗子，有这样打算盘俩手的像话吗？ 我不会打算盘。反正我听说呀， 啊， 你跟别人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啊， 你小时候上学呀， 嗯， 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是背书包上学校。你不是 啊， 你在家等着，家里有这么一间书房，把老师请家来，就教你一人，那叫什么来着？ 哦，那时候我们家条件好， 嗯嗯， 请一个老师啊教专管，那叫私塾啊。 您听听， 嗯， 一般家请得起吗？ 那是啊。 想当初你们家是家大业大， 对，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那可，哎，洋蜡像话吗？有的是骡马。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对， 树木成林， 嘿， 米面成仓， 嗯， 煤炭成垛， 对， 金银成躺， 嗯， 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哎，全打起来了。成仇像话吗？ 应当呢。 兄弟们和美， 兄弟们和美。 对了， 你们家上辈，老黄家上辈啊， 啊啊， 老哥仨， 还真是。 你父亲行二，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你大爷吧，为人忠厚， 他知道。 你三叔很诚实， 是呢。 你父亲老实巴交， 就是就是。 这哥仨那关系， 嗯，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忠厚传家嘛。 甭说亲哥仨了 啊，啊， 就是你的婶子、你大娘跟你母亲，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不不不不不，不对不对，打住打住，说准了，到底是狐狸们还是妯娌们？ 差不多。 哎，不不，别别差不多，别差不多，说准了， 妯娌。 哎，妯娌， 妯娌。 哎，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红过脸儿， 对， 就跟亲姐们一样。 可不是吗？ 而且你们还是一大户啊。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哎，我们是个和睦大家庭。 大家庭啊？ 那可不，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怎么呢？ 够不上了，没那么些人 了。哦，人口少了。 完了，你大爷吧没儿没女。 是呢。 你三叔没小孩。 哎， 你父亲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哥一个。 不过当初你妈一生你时候 啊， 不是生一个。 不是， 这你不知道吧？哎，当初你妈一生你时候，一块生了俩，俩都一模样，都这么难看。 说话， 同年同月同日啊，不同时。 哦， 这叫什么呀？卵生。 哦， 这在医学界统计过。 你妈才下蛋呢。 这外头下蛋什么事儿啊？ 什么叫卵生啊？ 双棒嘛，一对嘛，卵生啊，这没错。 哎，双棒那叫卵生。 哦，卵生，卵生，卵，哎， 我记得有卵生的， 那蛋孵的才叫卵生呢。 像你这蛋孵的啊， 你孵出来才蛋孵的呢，那不是？什么乱了？你成心的吧？ 当初反正生一对儿，生俩，后来糟践一个，剩你自个儿了。 你听这路话， 这叫什么呀？天请地呀、啊，一棵苗。 哎，三门就守我一人吗？ 您琢磨琢磨，老哥仨就这么一个后辈 啊。 能不剩你吗？ 那当然了， 老哥仨拿你呀、 啊，嗯， 简直就当个活宝啊， 就这么挨着。 老哥仨拿你呀、啊，当心尖儿 捧着吗？ 老哥仨拿你当了命根子， 就这么疼我。 老哥仨拿你当了眼珠子， 您听听， 老哥仨就一眼睛， 好嘛。俩瞎子一个一只虎啊， 我说瞎子了吗？我说了吗？ 不，这还用说出来吗、嗯、老哥仨就一个眼睛，那可不俩瞎子一个一只眼的吗？这算还算不出来是怎么着？ 老哥仨就如同懂吗？如同有你这么一个眼珠子一样这么疼爱你、 啊、行甭这么形容啊， 因为这哥仨感情好 啊是 跟一个人似的 哦， 形影不离啊， 哦， 谁也离不开谁 哦， 平常哥仨都在一块儿，在一块儿待着、嗯、要说上哪儿去，上大街办什么事，哥仨一块儿走， 就这伴儿嘛， 你父亲在头里头， 对， 那哥俩扶着他肩膀。 还是瞎子呀？不是，你可太损了你啊。 你父亲在头里吗？ 啊，是啊，就我爸爸有一只眼吗？不是，你这可有点过分了啊。 这开小玩笑。 别玩笑，别玩笑。 再说吧，你母亲。 我妈。 你母亲就更疼你了。 那当然了。 你想想啊。 啊、 嗯。你想想，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吃到几岁？ 大概到4岁吧。 你听见没有？ 啊 啊。吃奶吃的是为什么这体格哎就这么棒 啊？ 吃奶4岁 有关系， 你母亲的奶好 奶足， 嗯，你吃饱了 啊， 嗯，又胀起来了、 哦、 你吃饱了，嗯，又胀起来了。哎呀，奶多呀，胀得难受，你又吃不了， 那怎么办呢？ 把它挤出来呀、啊、都灌到瓶子里头，每天早晨你父亲骑着车挨家送。 我是牛犊子，合着啊，像话吗？ 举例子，举例子，知道吗？拉这么一个点， 什么点呢？ 牛奶点， 还有牛奶点。行了，打字吧。 这你妈疼你啊？ 啊，你就说疼就得了， 疼你了。 嗯， 你说吧，这东西啊，吃的、喝的、玩的，甭管它多贵，和你说要。准买， 哎，就这么宠着我， 不心疼钱， 是 老怕你吃不饱， 嗯， 老怕你不长命， 哎呦， 就为了养活你呀、 啊？怎么着？ 你妈呀，找了一和尚， 哦， 和尚剃大光头， 你妈找个和尚，怎么说话呢？这是 我妈没找啊， 我妈也没找啊， 找了找了，你不知道找 啊？ 找了，把这和尚请家来，给你剃头，剃头留一个小辫儿，这叫什么？跳墙和尚。 哦，您说那个 啊 认个师傅、 啊、 12岁跳墙， 嗯、 啊，嗨，那是迷信， 迷信不行，你妈信呢？ 嗨，那时候都信这个。 你妈不光找一和尚， 哦， 还找一老道。 哎，怎么又找个老道啊？ 哎，老道会画符念咒，知道吗？画符，写了一道护身符，带在身上辟邪免灾去病。 你看这不多余吗？ 后来你妈又找了一喇嘛。 哦，合着出家人全上我们家来了啊？ 你妈找来的？ 这事儿怎么都我妈出头？我爸干嘛去了？ 你爸爸 啊？ 你爸爸一瞧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就走，他躲，他不见，因为他不信这个。 嗨，不信也别躲呀、啊、 这喇嘛僧还真行 啊。 这喇嘛呀给你起了一个外国名字。 怎么还外国名字？ 外国名字 叫什么呀？ 你叫比什么多尔。 嗯， 比茄多尔，比茄子多俩耳朵。 你才比茄子多俩耳朵了。 嗯、这喇嘛僧还会念经，念的是求寿经，保你多福多寿。 行了， 长命百岁。 行了，打住吧啊！这都哪儿的事儿啊？我多的认过师傅，在哪儿念过经啊？这不胡说八道吗？有这事儿吗？ 这蒙古名字 没那么回事儿，啊，我有名字， 嗯， 我就叫黄族民， 黄族民。 对了， 这名不错， 不错吧？ 你说谁起的？这是那和尚起的吧？和尚两下子。 你再提这和尚吧，跟你急。 我不知道谁起的， 我爷爷起的。 哦，对，你爷爷起的。 哎， 你爷有学问， 有学问。 你爷爷做过官， 那是啊， 做官他是状元。 哎， 状元公。 这不是状元。近视， 近视 啊！ 你爷爷近视， 对， 老戴眼镜。 哎，近视眼呢？ 什么近视？ 科举的进士。 反正我知道啊，皇族你们您什么家上辈知道吗？ 啊，我们家， 你家上辈都是那个很有学问有地位的人。 哎，这倒是 啊， 倒是， 尤其是你父亲。 我爸爸， 他父亲的名字没人不知道啊。 哦，都认识。 提他爸爸黄氏，叫黄什么人？ 黄世仁。 哎，你爸爸黄世仁。 对，你爸爸才黄世仁了，你爸爸才恶霸地主了。我招你惹你了？你让各位听听，打一上来，啊，有一句人话吗？不是你糟践我干嘛？我得罪过你也行，你干嘛这是？这么大个你小点好，这缺德知道吗？欺负老实人家没有啊？怎么的了这是？ 急了，急了！你看这 不，这怨我吗？让各位，这怨我吗？ 急事适当的，这不逗着玩吗？ 不，我跟你逗了吗？我跟你逗过吗？啊！ 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我这是轴啊！ 适当的，你闹着玩，你看看玩笑嘛，大伙儿一乐高兴，完了，你看这上脸了，上脸这就没意思了啊！这好好说相声，你这让大伙儿乐，你这就没劲了。你咱俩 不是让大伙儿乐，我招谁惹谁了？ 怨我行吗？怨我行吗？怨我不对了行吗？ 这种人， 我不进了行吗？啊，下面我改行不行？怨我，你说我爸爸黄世仁没关系啊，行吗？你骂我两句，骂我两句我不还嘴，骂我两句， 我不会骂街， 打两声，别这啥，出出气。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你别别扭，你看怎么都不行，你这得罪了，你看怎么办呢？你看这要请你罚我。花了10块钱，就乐了啊，乐了。你给钱就乐了，花10块钱，你弄一车钱，对吧？我不在乎钱啊，嘿，别让你别扭，我让钱吃亏啊，咱别让人吃亏。 哎， 以后你对付点钱、 哎。让您各位听听，这不斗火吗？ 让我得罪你了呢？ 哦， 确实， 你不在乎钱， 哎，你弄10块钱， 哦， 你坐车 合着我在乎钱了是怎么着？多可气！这种人说， 你来10块。 啊，行， 咱俩 6块，这 行 啊！ 哎，你别别扭！ 不，你看，你罚我吧，啊！ 哎、你罚我呀？ 甭罚你，罚我吧，啊！ 我怎么能罚你呢？我不在乎钱， 啊，是啊，我更不在乎钱，你罚呀！ 那叫嘛呢？ 什么叫嘛呢？我不财迷啊！你罚、啊、 这就不像话了，不像话了，不像话了！这一玩笑还罚那么些钱？你这多少钱？ 10块。 我找你5块得 了。你呀、啊，哪凉快哪待着去啊！你妈，我开了半天心嘛。弄我5块钱走，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吗？ 这个啊，您误会了。 我怎么误会了？我怎么误会了？ 误会了。刚才我说你爸爸呀，不是人。 哎，你爸爸才不是人了。你看， 不是世人，俩世落一块了，知道吗？不是世人， 谁让你不说清楚的？ 是善人，黄善人。 哎， 对吧？ 这还差不多。啊， 而且你爸爸还有一外号， 叫什么呀？ 叫黄半城。 怎么叫黄半城啊？ 在你们老家呀， 嗯， 有半面城的房产都是老黄家的。 哎呦，那趁老了去了。 哎，今儿我夸夸你们家这房子。 哎呦，说说我们市里住那房子。 说说黄家大住宅。 哎呦，太好了。那您说说吧。 要说你们家那房子 啊， 那真是啊，远瞧雾气昭昭，瓦窑四少。 您听听， 近看你们家 啊， 就跟一块砖抠的似的。那房子 哎，这是房子吗？这不蛐蛐过箩吗？有这么比划的吗？ 他这么大房子我比得过来吗？我 谁让你比划的，说不就完了吗？ 门口有四颗门槐 啊，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对， 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壁， 嗯， 路北有广亮的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对， 背面是严肃整齐， 嗯， 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搭天棚一尺二， 好， 四个朵、 啊、不像话，对对对，停，高搭天棚嘛，才一尺二，这么高， 嗯， 合着我们家都得趴着走，像 矮点了，这个矮点了， 矮点了， 二尺二， 哎，二尺，不，二尺二也不行啊，毛着腰也过不去， 二尺四， 二尺，我说咱别对付行吗？ 你说二尺几？你 什么叫二尺几呀、啊？高搭天棚，那就得三丈六， 三丈六， 那是啊， 那么高吗？ 这高了两块 啊，三丈六， 哎，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您听听，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 嗯， 有九尺多高的夹竹桃， 有 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 嗯， 各样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好， 正房五间为上， 嗯， 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好的，我们家都是直肠子，可这吃完就拉是怎么着？ 依着你呢， 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哎，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那您说说， 迎面摆丈八条案， 嗯，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叶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 嗯， 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文房四宝、纸笔墨砚， 是 有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窝。 好嘛，我们家都尿炕了，这被窝褥子全挂起来，像话吗？ 墙上得挂点什么呀？ 那是名人字画。 哦，对，有唐伯虎的美人， 有 李元璋的山水， 对， 刘诗安的扇面， 嗯， 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军匾， 嗯， 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好， 绿纱鱼皮鞘， 啊， 金石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 有 一丈二的隔几案， 啊， 五尺多高的八音盒，有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风木头的金桌，翡翠的玉磬，有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好， 要讲的代表 啊， 谁也带不过你爸爸。 怎么呢？ 一般人代表来个手表，带个怀表，完了。 对呀，啊， 你爸爸代表都上谱。 他怎么带的？ 带金壳套、银壳套、铜壳套、铁壳套、金三针、银三针、双卡子、单卡子、乌利文、亨德利、欧美、嘎劳莱斯、菊花、梅花、金弓射、瑞士狼琴、西铁城、有为、利威、余威、国威、国帝。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滴滴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揣着挂表，脖子套上子母钟，嘴里叼着一块石英电子表，未曾走路，叮当的乱响。 这是我爸爸代表 给钟表铺搬家。 去你的！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志明、黄宗民合说的夸住宅，这是一段传统相声。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怎么才来呀？人听相声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好，听完了这个作品呢，我们今天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相声演员甄奇。 朋友们，明天早上六点半咱是不见不散。 下一时段请您继续关注，我们出发吧。